不小心就遇见了他，还是你不经意就听见我的情话，是旧爱与新欢的执着纠缠，我深深陷入不能自拔，是不是就这样让你走了，回眸时总感觉缺了一些潇洒，在回首离别的一刹那，我分明看到你眼中的泪花。对了吗？错了？谁给我一个回答？算了吧，就这样，痛苦以后我已不想去挣扎。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酒吧，环球之旅已到了西班牙，把痛苦欢乐放在台上台下，再感受一阵一幻的浮华。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酒吧，放纵着忧伤的吉他，就这样做了，就这样爱了，让那红尘烈酒烧了我吧。是就这样让你走了，回眸时总感觉缺了一些潇洒，在回首离别的一刹那，我分明看到你眼中的泪花。对了吗？错了？谁给我一个回答？再感受一阵一幻的浮华，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酒吧，放纵着忧伤的吉他，就这样做了，就这样爱了，让那红尘烈酒烧了我吧，依旧是爱着他，却不能忘了他，才发现自己对自己说谎话，不敢去面对，怎样去面对，就这样算了、啊、吗？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酒吧，环球之旅已到了西班牙，把痛苦欢乐放在台上台下，再感受一阵一幻的浮华，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酒吧，放纵着忧伤的吉他，就这样做了，就这样爱了。